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3集，圈套。廖永嘉将冷藏车开上公路。具体位置，廖永嘉下定决心，猛然掉头，在道路上逆行，与往来车辆擦肩而过，飞速行驶。半小时前，酒店大堂内，陈默、梁龙以及所有手下都被绑住了。 听你话里的意思，好像不是蔡先生的人。 本地人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很敬佩你的勇气。 都是他的功劳，你得问他。 陈默撇过头，不加理会，显然没有谈的余地。蒙面劫匪突然一枪打在戴维的肩膀上。 轮子排背，下一枪就轮到你了。 阿翔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要不认了吗？ 一辆车离开酒店，梁龙坐在车里，拿着一张便签纸，上面是陈默和自己拼接画下的通往藏毒地点的路线图。他的身边还有两个蒙面劫匪。 刚才谁开的枪？ 我。 一会儿阿维多分点，算你头上。 哦。 修车厂内，陆老板正躺在车底修车，习惯性地伸手要工具。 一枪六角。 刚说完，陆老板想起阿豪已经不在了，于是自己从车底下钻出来，正要去拿工具，一旁工具却递了过来。陆老板愣了一下，转头一看，是苏青竹。 你能联系到他吗？ 谁？ 陈默，就是经常来你这儿修车的那个出租车司机。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 请你转告他，南亚帮的人找过廖永嘉，廖永嘉很可能在和蔡志明计划着什么。 什么跟什么呀？我听不明白。 不明白没关系，只要知道陈默现在很危险，我联系不上他就行了。你应该有办法，我先走了。 苏青竹离开了，陆老板看着苏青竹离去的背影，想到牺牲的阿豪，担忧不已。余生海走出便利店，将一个袋子递给阿喜。 你看看还需要些什么？ 这些够了。 你很聪明，为了留下踪迹，专挑有监控的地方让我给你买东西。这些小技巧都是你爸爸教你的吧？ 不是的。 等办完我的事，会让你跟你爸团聚的。 不许伤害我爸。 我没说要伤害他。 边境的酒店大堂内，廖永嘉正在勘察现场痕迹。 一共七个人，手里都有枪，我没看见长什么样。 没丢东西吗？ 他们什么都没抢，就打伤了一个顾客。 那顾客呢？ 已经走了。 一个警察走上前。 廖警官，情况了解完毕了，所有人的口供都完全吻合。 廖警官。 警察手里拿着入住登记表，神情紧张地走上前。廖永嘉看到登记表上有梁龙的信息，他拿出了梁龙的照片。被带走的就是这个人吗？ 是。好像是他。 我知道了，他们朝哪个方向走了？ 不知道，他们画了一张图就走了。 在什么地方画的？ 前台拿出一个便签本，上面有浅浅的痕迹。廖永嘉抽出铅笔，在纸上涂抹，渐渐显示出一条路线。 他紧接着撕下手机膜，在膜上描出了整个路线图，再贴回手机上，调出边境地图，对照藏毒地点。廖永嘉离开后，陈默从暗处走了出来，前台所说的证词正是他想留给廖永嘉的信息。陈默通过酒店电话再次联系到陆老板。 该出发了。 我知道了，还有一件事，苏警官刚才找过我。 荒野中，梁龙和几个蒙面劫匪站在土坑边上，正要挖开土，突然警笛声四起，数辆警车从各个方向出现。梁龙立刻抱头跪地，廖永嘉走下车看了一眼土坑。 又是你， 挖出来。梁龙屏住呼吸，紧张地看着警察们将锄头落下。很快土坑就被挖开了，可里面居然全是碎玉和碎石。廖永嘉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。 谁设的局？ 梁龙咧嘴一笑。廖永嘉从坑里捡起沉默的手机，开机以后弹出了好些个未接电话，除了房东张之外都是余警官的号码。于是廖永嘉将手机藏了起来。警察正在搜索梁龙的车，里面既没有毒品也没有枪械，无奈地对廖永嘉摇了摇头。 把他们带回去。 警察带着梁龙等人离开，廖永嘉站在原地等待。不多时，南九的车从远处开来。 看来你们有麻烦了。 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个？ 我知道你们手里还有另一枚棋子，我来教你怎么用它。 陈默站在荒凉的公路边眺望远方，估摸着梁龙应该已经完成了自己交代的任务。此时手机响起，陈默掏出张贤的手机，另一端传来了蔡之明的声音。 你比我想象中还要聪明。 改变主意了吗？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，显然是在犹豫。陈默也不急，耐心地等待蔡之明上钩。 我说个地点，你一个小时后赶过去。 五分钟后，一辆黑色货车朝陈默驶来，车厢里有一把沾满土的铲子，司机正是陆老板。 幸好你及时把路线告诉我，我一步就要被警察发现了。 有没有看见廖警官？ 是他带的队。 那正好，为了让我们设的局成立，他是最关键的一环。 你打算怎么对付他？ 先离开这儿。 破旧的出租屋内，余生海看了一眼窗外，拉上窗帘。阿喜好奇地观察着四周。 我先跟你说一下这里的情况，这里比较偏僻，没有网络，信号也不是很好。那扇门是可以反锁的，窗户打不开，就算砸开了玻璃，外面还有一层护栏，通风管道在洗手间，出口在顶层。所以如果你有想逃走的想法，我劝你还是打消了吧。 你放心，我不会跑的。 吃的喝的我都给你安排，你只要乖乖听话，很快就能见到你爸爸。 好。 这时廖永嘉的电话打了进来。 喂。 我知道你找不到他。 怎么是你？ 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也懒得瞒你。我们现在有同样的目标，我可以帮你把手里的筹码兑现，但是你得照我说的去做。 陈默来到蔡之明指定的地点，看到一辆熟悉的冷藏车开了过来，正是 78TNS3。 车门打开， 余生海跳了下来。 我一直在等着廖警官出招，没想到来的人是你。 把东西交给我。 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。 对不起，我们毕竟不是一类人。 陈默想到隧道爆炸前余生海一直没有出现，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余生海不愿回答，直接拿出手机，里面播放着阿喜坐在陌生房间看电视的画面，这让陈默震怒不已。 很抱歉把你家人牵扯进来。 阿喜在哪儿？ 把东西交给我。 陈默表情挣扎，这时又有一辆车从远处开来，余生海看着越驶越近的车， 现在我还能做主，要是让他们知道，你女儿就真的活不了了。你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就能把蔡之明引过来吗？你斗不过他的。 车在陈默面前停下了，南九和三名雇佣兵走下车。 怎么样，你们商量好了吗？ 余警官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 余生海和陈默用78TNS3 冷藏车将毒品运了过来。南九冲余生海一歪头， 点一下。 余生海强忍怒气上车清点，陈默也跟了上去。 如果你认命，那我们两个必死无疑。 什么意思？ 因为这一切都是廖永嘉设的局，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。时间不多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 余生海的脸色阴晴不定，终于他将全部子弹从手枪里拿出。 帮你可以，但我们的事一码归一码，等我拿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放你女儿走。 希望你说到做到。 你确定他就在附近吗？ 当我看到你开着这辆车出现在这里的时候，已经大概猜出了他的意图。 你知道他想干什么？ 有时候真希望不是真的。 两个人从车厢跳下走向南九。 清点完了， 一共738公斤， 损耗的比预计的要少。 南九盯着沉默，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对蔡先生的人。 300米外的树林里，廖永嘉操控着摄像机拍摄着这一幕，随后廖永嘉拿起了手机。杀了沉默。南九坐在冷藏车的驾驶座上，挂断电话，从车窗里伸出手做了个手势。陈默站在原地，突然警觉，回过头见余生海正拿枪对着自己。几分钟后，车后座放着陈默的尸体。余生海不停地擦拭地上的尘土，似乎刚刚掩盖好血迹。他环顾四周，上车离开了。树林里，廖永嘉关闭摄像机，取出 SD 卡插入 U 盘，在文件夹上写好日期，2013年10月15日。